多想让你明白黑暗，或者看见黑白。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所有灯光，深夜幻听，弹你用伤心

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家唯独在你。

也是终不休，无声陪伴。